我会用微信去骚扰他，我会喊他宝贝蛋子钟臭臭来妈妈找你有事儿，我会对他这样表达，我想你了蛋蛋。他说你又闲得无聊了是吧。 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我会默默地祝福他，希望他过得比我好，比我幸福。 感情方面的愿望是2018年能遇到一个两情相悦的，然后可以让我开心的人，一起赚钱，去我想去的地方，环游世界。 想念一个人很痛，也很美好，也很幸福。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就想奋不顾身的回去见他，拥抱他，不管有多远，哪怕开一天一夜的车，坐一天一夜的火车，甚至徒步行走几百公里，总之想念一个人就是要见到他，就是想要拥抱他，和他在一起。 想念一个人的话，我一般会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去听一些比较伤感的情歌，或者是跑个步这样子，跑步一般会跑10公里往上这样子，让自己就是说，把体能耗尽，然后这样子也就不会想太多东西，让自己达到一个放空的一个效果吧。 我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不想表达，我首先我不会翻阅与他有关的一切东西，去做一些让自己的心能够静下来的事情，或者是令我感兴趣的事情，比如练练瑜伽呀，写写心经啊，这些都可以让自己的心静下来。那我很想他又想表达给他的时候，我会问他你想我吗。其实我觉得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表达了我也很想他，然后他也回答了想不想我，不至于让自己尴尬吧。 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我会给他打电话，然后找出相片来看看相片，然后如果近的话，我会约他出来一块吃饭聊聊天。 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坐地下哭啊，因为这个人没有联系方式，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他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想念他的时候我就坐地下哭，哭够了然后就告诉自己他也许就在附近，说不定哪天还能再见吧。 当我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我会给他发个信息啊，或是问他晚上好啊，我还会找个机会跟他聊聊说说话，还会告诉他对方啊，说我想你了。 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做，要是可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我希望可以打个电话或者跑到对方的地方去见个面，然后一起聊聊天，坐下一起喝喝茶，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话互相倾诉。假如条件不允许的话呢，我会让自己忙起来，就是转移那个注意力，尽量就是不会想，停止回忆过去，或者通过运动啊、散步啊、听歌啊等各方面的方式来减少那个负面情绪的干扰。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或者怎么向对方表达给出的自己的答案。想你了，对不起，我又想你了，就这么静静的想你，想知道你在做什么，想知道你有没有在想我，想知道当你凝视远方的时候，你的眼前是否划过我的身影。就这么静静地想你，在这个平淡的下雨天，因为想起了你，这个下雨天 变得美丽而忧郁，静静地想着你。我祈求这一刻的宁静永恒。我喜欢这样想你，让自己的心有了柔柔的疼痛和幸福的甜蜜，不经意间我会静静地想你的名字，像那悠悠月华下的悠悠相思。很多时候就这样静静地想一个人，其实也是一种幸福，一种奇迹。佛说前世的500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我会用10000次回眸换取与你的一次相遇，再用我如花云的心柔柔地疼你。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对不起，我违约又在静静地想你了。你在忙些什么？茶淡了，头上的汗也清凉了，让自己坐下来静静地想你好了。想知道当你走进甜美的梦乡，是否看到我在梦的路口等你。开始喜欢静静地坐在这儿想你了，虽然我不知道这样想你你是否能真切地感受到。如果你常常会有一种莫名的心动，你是否会想到那是因为我在想你。一直以来我随时都会想你，有的时候思念就像正在涨潮的大海，一波高过一波，绵延不绝。无论我在世界哪个角落，无论我在做什么，我都会如此剧烈地想你。那是一种巨大的孤独，因为我爱的你不在我身边。我曾经尝试着每天不再那么想你，此刻我才发现原来想你已成一种习惯。戒不了想你，戒不了心疼你，这些天总打喷嚏，是不是你也在想我呢？我想一定是吧，因为打喷嚏时你的身影会浮现在眼前，虽然心口有点疼，还是习惯有你出现。真的好想你，心静静的，人静静的，就如你一样。 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有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你，我想你到无法呼吸。深的告诉你，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王菲演唱的《我愿意》这首歌，对于思念的形容打动了很多人的内心。那么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或者会怎么向对方表达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跟大家分享一篇由网友龙姑娘写的故事。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难过到了极点。3万米的高空之上，在嘈杂的气流和孩童的哭闹声中，突然很是想念。后来我努力的生活，认真的却过好每一天，却发现无论我怎样努力，都不过是为了忘记过去，而未来却仍然是渺茫一片。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段特定的路上，都会出现一个特定的人与你同行。他莫名其妙的出现，又莫名其妙的离去。他迎面走来时，我甚至都感觉不到他眼神中的温柔，以为那不过又是一个路人，无数次擦肩而过中的一个，寻常又淡然。而在他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个人走了很久很久，突然越来越沮丧，越走越难过。我甚至忘记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又是什么时候走的。就这样，你悄然无息，无影无踪，我永远失去了你。人生路上总会有新的旅伴出现，而你只属于特定的那一段旅程。只是我年少轻狂，懵懂愚昧，竟不曾知晓那是你的特别之处。只是在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才突然明白，原来我曾只想与你同行，那时你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你走之后，我学会了一个新的单词 set up。 如果人生就是一个套路紧接着又一个套路，那我希望当我们不得不置身于其中时，请不要再有欺骗和被欺骗，伤害与被伤害，请不要再有悔恨和泪水。你走之后，我还学会了一句话 Others come and go, only yourself is forever。 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努力的活着，只为想念。 复旧诗一首吧。空荡荡的客厅，餐桌上没有了热腾腾的早餐，你说想念。脱掉厚厚的冬衣，光着脚丫奔跑在大梅沙暖暖的沙滩，你说想念。背起书包，霞光流云下叽叽喳喳的欢笑在背弯，你说想念。我坐在阳光里，你依然行走在冬天，80英里的速度行驶在卡普，空荡荡的北京城，一眼望不到边，你说想念。你在时孤单，不在时想念。没有你的日子，一个人呼吸，有你时，时间怎么那么短？时空错乱，你困于雾霾，我享受着蓝天。昼夜颠倒，醒着时思念，困着时不眠。如果错过的一定会错过，那么请在心底守候，不为相见，只为简单。简单的幸福，简单的苦难，无处异乡，繁唱云端，来了，去了，爱了，散了，你一直都在，我往事的追忆，来时的思念。 进了无边的天际，一样的天气，两种心情，装满回忆的行李，留在原地是爱的纪念品。写完了故事的结局，没有惊叹句，没有疑问句，如果我不够坚定，喊出了你的名字，打破沉默的僵局，我该说对不起还是称心如意？我远远看着你，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却有个声音在我心里挣扎着要出去，从你眼睛看不出你是否找到新恋情，那么犹豫刺痛着我，不可能忘记。我说服我自己，没有我你会更顺心，可能你已经云淡风轻，当我是个曾经，是不甘心，还是依然爱着你？在告别之后，让它随风去。

今夜私语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想你是一种美丽的忧伤和甜蜜的惆怅，想你是让我心情不断的起起落落，想你就如这秋风扫落叶，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我却在这里静静地想你。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像我这样般，会在不经意间想起我。有时候会因为你为我唱的那首歌而想你，静静地听着这首歌，而这首歌里的主人就是你和我，会想起我们在一起的片段，像放电影一般在慢慢地播放着，而眼泪不知不觉地挂在了脸颊上。像我在伤心哭泣的时候，在你的怀里哭得那样的放肆，会把所有的眼泪和鼻涕蹭到你的衣服上，而你会不知所措，会把我抱着，语无伦次地安慰着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我才不会哭。你总是喜欢叫我宝贝，我不知道现在谁是你的宝贝，而我却不是。如果你平时会有莫名的心动，那是我在这里深深地想起了你，而你在远方却不知道。如果我可以做一只快乐的小鸟，我想飞到你的身边去看看你，静静地看看你。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会轻轻地在枝头为你默默祝福，而在眼前的你却不知道。如果思念是种快乐，那我一定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人。我把开心给了全世界，而你却不知道。如果思念是种幸福，那我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要我爱的人和爱我的所有人都幸福满满的生活。如果思念是种折磨，那我一定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而我却不想让你像我思念你一样痛苦，那样的思念我。这种痛苦，希望你不知道。有时候会莫名的失落，莫名的心情不好，就会想起你。曾经的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你想着办法让我开心，给我讲笑话，总是会有办法让我开心。 每每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会想你，淡淡的思考，淡淡的忧伤，慢慢的融进了我的心脏。这时的思念让我心碎，肝肠寸断。在没有你消息的日子里，我与我们的朋友一起疯，一起闹。可是当他们谈到你的时候，我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说关于你的点滴，而我却不知道说什么。他们会用质疑的眼神看着我，我却真的不知道关于你的一切。把他们说的关于你的一切深深地放在心里，默默地想你，而你在哪里我却不知道。有一天很想你，打了三次电话，而你一直都在忙。我怕我自己想你想得发疯，因为眼睛是潮湿的。最后为了不让自己抱有任何幻想，又把你光荣地加入了黑名单，把你的手机号码一次又一次地加入了黑名单，又一次又一次地放出来。自己总是这般的纠结和矛盾，而这些却演绎在我的世界里，而与你无关。你只有喝醉酒的时候，不论什么时间都会打电话给我，说想我，爱我。而注定那个漫长的深夜，唯我独行，思绪就如长流不息的小河，万卷长流。伴随着次早起来的就是头晕，而你在那里怎么样，我却不知道。在不开心的时候会想你，想给你诉说我的心事；开心的时候会想你，想把我的快乐也给你。可是现在物是人非，我们各自天涯，我现在的快乐与伤心与你或许没有多大关系。害怕自己在最想你的时候打给你，怕你一生敷衍，怕自己是自作多情。时间像一把利剑，已经横在了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无法超越。因为我们不能跟着感觉走，生活是现实的，我们的责任还有一切的一切，我只能将它深深地埋葬，埋葬我们所有的记忆。就如我现在静静地坐在这里想你一样，你却不知道我想你。我想你，却与你无关。

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有网友这么远那么近写的故事。你想他一定过得很好吧。那天用小号加了一个他也在的微信群，然后故意在里面聊得火热，之后说要添加大家为好友，于是把他也加成了好友。你不敢和他说话，哪怕说一句你好，你感觉自己都会露馅儿。你点开他的朋友圈，看到他的更新停留在三个月之前，再往前翻，他几乎没有更新什么动态，都是在分享文章和新闻，有时拍个蓝天也依然那么丑。你看着他的头像，心里想他肯定过得很好吧，都不用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生活，因为能分享的人应该就在身边，而你却一天更新十几条，事无巨细，买了什么衣服，看了什么电影，参加了什么活动，去了哪些地方，都公开放在朋友圈里，等着别人的点赞和回复。因为没有人捷足先登来到你的心里，于是把心暴露在外面，等着一个人发现。你不敢猜想他现在和谁在一起，或者他依然单身。你用尽了自己所有的情商和分析能力，也没办法从他的动态里了解到任何的端倪。他一向都是这样的人，曾经和你在一起时，你埋怨他从来不发合影，他也笑笑不说话。以前你觉得他不爱你，可现在你却格外的能体会他的感受。刚用小号加他的那几天，你在对话框里写了无数遍问候语，要装作第一次和他说话，要表现得温柔又有分寸。你打了很多字，又删了很多遍，最后还是放弃了。有什么用呢？终究是再熟悉不过的陌生人，可能熟悉二字也远远谈不上。你再如何换一个名字和身份，都没办法再走近他。一个人如果先占据了那颗心，哪怕旁人再怎么用力，都没有办法挤出一条缝隙。他的世界早已没有了容身之处供你栖息。曾经你大言不惭地说，哪怕分手了都不会难过，更不会为他流一滴眼泪，因为太不值得。可现在你知道，你会像所有分手后的人一样，想一个人想到无法入睡，为这个人痛彻心扉，觉得自己被爱受伤，埋怨自己的不珍惜。如果以前没有认识他，或许就不会有这些难以熬过的种种时刻。如果那些都不曾发生，就会少受一点痛苦和折磨。朋友劝你想开点，这个世界离了谁都可以活，也不是非要死守着一个人到天荒地老。这种劝告你听进去了， 你开始努力重新生活，尽量让自己忙一点，尝试去认识更多的朋友，哪怕工作忙碌你都愿意接受，你觉得自己好很多了。没错，你是幻想过无数次的重逢，也梦到过很多次的相见，甚至在梦里你都能清晰地闻到他身上的味道，真实地以为那就是现实。有时你在想，哪怕再看他一眼也是好的，可最后你不得不放下，因为梦里越是真实和甜蜜，醒来就越是失落和难过。你开始避免想到他，避免和他认识的所有人接触，你拉黑了他的微信，拉黑了他的朋友，拉黑了共同的朋友，甚至换了工作，换了房子。你发誓要好好爱自己，重新过日子。你买了许多书，下载了很多的搞笑电影，甚至睡前重新看了三集《康熙来了》。你培养自己的笑点，尽力和同事朋友打成一片，参加各种的组局和活动，笑得没心没肺。朋友看到你这个样子，放心地说：“还好啊，你终于走出来了。”你重重地点点头，是的，没什么东西可以把自己打倒。你举起酒杯，笑嘻嘻地说：“来，干杯，单身万岁。”你若无其事的生活，你放下曾经的执念，你甚至可以恨，可以埋怨，可以和所有人说尽他的坏话，但是你能抵抗一切，却没有办法抵挡想念。那一刻，你紧紧拉住被角，蜷缩住身子，感觉漫无边际压得你喘不过气的孤独。你想，原来这颗心真的是会疼的。一个人不孤独，但在想他的时候最孤独。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